你班废青，一直喺度抗争系冇用噶，仲要听听话就有饱饭你食啦。人哋财雄势大，边有得斗啊？诶、欸，偏偏有个打正废青旗号嘅团体，一百毛无机电视、杂志啦、Facebook 啦、网站，大把 fans。最近仲以无机葵聪名义上市，仲据闻啊超额认购几千倍，估计无机员工应该都有唔少甜头啦。喂，全职外国嗰班朋友咧，即系爱字堆啊、港字头嗰班咧，系咪要谂下同工同酬、争取过当啊？试搵李卓人帮手啊！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 嗱，香港系好兴补习嘅，咁考车牌有补习啊，考 DSE 有补习，乜都有补习。嚟紧有样嘢，一样嘢新嘅。一定会好多人上补习班，就系、是、如何取得4000蚊，系啦。咁咧，其实咧，依家财爷咧啱啱就讲话，喂，我派钱啊，好好啊，攞四派4000蚊出嚟啊。但系点样攞到？暂时呢个条 formula 冇人知。好啦，嚟紧大家反拉相机开补习班，如何取得4000蚊？我系强国新闻者白琪。 哇，强国又再一次扬威海外啊！习大帝登基就冇几日。搞咗个足球四国赛，谂住揾啲威尔斯啊、捷克啊、乌拉圭啊翻嚟羞辱一番，结果梗系大数6-0啦，俾人啊！啊，习总就唔知会唔会捉主帅纳比去挖煤啊？呢啲就唔知啦。不过呢个赛果咧，就应该帮助我国啊好多球员执翻一笔啊，包括小弟啊。话说马会都开咗寻日个赔率啊，其他波胆都有成50倍啊！小弟不少朋友都赚咗一笔啊！哇，我系强国新环者阿 Win， 欢迎翻嚟呢集嘅强国 新环者。 我想讲少少嘢先，因为近排咧啲股票麻麻地，咁咧啱啱我就 你都买 咗条水， 唔系，啱啱咧我睇咗股票 app， 咦啲股票弹翻少少，点解咧？因为我啱啱收到个震惊嘅消息，佢 MJ 去学吉他， 我学吉他会影响股票，有冇咁犀利啊？ 都 OK 嘅，MJ 系我国嘅一大人物。 边个股票即刻升，边个股票即刻跌？ 唔系，全线升可以 到，即系我学吉他即刻全线升啊！喂，但系我啲股票就麻麻地啊，即系我都想搵啲钱嘅，但系我寻日真系错过咗呢一个威尔斯对中国， 即系你系唔知道。 我知道有个赛事，但系唔知佢点踢。跟住我知道4-0、3-0嘅时候咧，已经系死落开咗波啦，冇买到啊！喂，梗系买威尔斯啦，边度有得踢噶？ 喂，其实咧，我绝对相信啊，中国自从阿纳比执教之后咧，就系希望有一番新嘅景象，亦都憧憬住有一番新嘅。 你买咗？ 我买咗。 你点解唔搵我买咧？ 咁我谂住有识之士都应该会做汉奸噶嘛， 提醒一下啊嘛。 但真系睇。睇完场波咧，即系会觉得系真系大人同细路仔踢波咯， 系让佢啊中国队， 即系你睇住皇马嘅，即系都唔系必然正选嘅巴尔啊，威尔斯个国脚巴尔， 系 基本上行住踢噶啦，上半场轻轻松松都4球，下半场一出嚟基本上都已经放弃半放弃噶啦，我心谂唔知系咪中场休息嘅时候有人入咗威尔斯嘅更衣室同佢讲啦，再数落去你班扑街契弟又 唔使支走啊， 唔使支走啦， 唔系俾俾面啦， 我 想问个题外 话，你又睇你即系喺现场直播场波？ 因为小弟今日先喺福建翻嚟嘅， 寻 日就喺福建出差， 咁佢即系嗰场波。播即系做之前佢播国歌噶嘛，咁有冇反白眼啊？ 冇啊！ 我问下， 我唔知房里面有冇 CCTV 嘅，咁我又睇紧 CCTV 五，咁啊唔知啊，好惊啦！不过即系讲翻场波，即系觉得好羞辱啊！ 点解啊？ 所以点解我国？强强堂堂堂堂大国13亿人，一个威尔斯国家都唔知有冇1000万人， 系 即系都可以咁样俾人蹂躏啊！直情系 真系冇得斗嘅。我仲睇到嗰啲报纸传媒咧，无论香港定系内地咧，即系赛前啊吓，都话喂有一踢，中国又主场啦，跟住又话喂对方嗰近嚟都唔系赢好多场波噶咋，佢都出咗国噶嘛，喺个世界杯围赛，咁应该有机会。会打，应该有机会啦。受让半一好笋啊，咁样。 仲有好多飞机文添，啲飞机文就包括就系话中国嘅球王啊，母女啊，喂呢个母女咧， 母女劲喎，啱啱入完4球， 系 好嘢喎。正想问白琪，你系球迷，你识唔识母女？ 母女系中国，应该系上海新翻定上海上海， 通常做母女 上海队嘅 球王嚟噶， 喺国内足球 喺嗰个礼拜全球即系啲主流嘅联赛得几个球员入过四球。 球啫嘛，一个系 C 朗，一个系国际米兰嘅伊卡迪， 一个沙拿， 一个就系利物浦沙拿，一个就冇女啦。 咁佢咩级数啊？即系中国冇中国嘅 C 朗啊，中国美斯啊，定中国嘅沙拿？ 佢正前锋中国伊卡迪。 黐线啊！系利物浦嘅沙拿，巴塞嘅唔系利物浦嘅母女。 哦，即系沙拿系利物浦母女， 系啦。 C 朗系葡萄牙母女， 系啦。 哦，咁啊都几高级。 如果大家听众想知道咩母女咧，其实佢系武功个武， 系 光明磊落个女，母女一个前场球员啦。但系寻日睇场波咧，佢嘅射门好似屙尿咁碌埋去。 我哋啲外国球迷识噶啦， 唔关事，根本唔关事。你对佢有偏见， 对唔住咯。唔阻大家，你其实今集咧，我哋 系拖嬲咁咋， 我知道。 唔系因为咧，强国足球队咧，佢哋就冇所谓，即系佢表现好同差咧，都唔会影响到嗰、那个攞类似股价啲嘢乜嘢。冇人会话，即系佢哋表现好同差，都系支持嘅啫，唔会影响个股市嘅。 你学吉他 喎？但系香港咧就要有好多股市上面嘅嘢咧。喂，近嚟有个好 hit 嘅嘢就系话，喂，无记上市、哦。 系，我知道咧喺节目开始之前咧，咁啊，白奇同 MJ 亦都有一番龙争虎斗，系讨论呢个嘅无记上市啦。 其实我头先尝试揼系 MJ， 但系我明知自己唔够去打，咁所以我就放 你。咁我哋和你飞飞 嘅。我就唔识即系嗰啲咩财政技巧啊，点样炒高几个价位啊，第一日要点样放嗰、啲我真系唔识，完全唔识。系咁，但系咧我就好兴奋啊，即系咧好多人都话喂，你呢啲即系我哋一路好多香港嘅演员啊、电视台啊都话冇计啦，而家政治审查好劲啊，我哋要为咗上大陆啊，好多嘢都唔敢讲。你而家访问一百个艺员啊，一百个明星啊，佢哋问佢政治嘅嘢，佢哋大部分都唔敢。咁答噶啦，咁好多人都要觉得咁样先有话饭食嘅，咁样先有饭开嘅，唔好话外国啦，我起码就唔好同佢有少少令佢唔中意嘅先。偏偏无忌佢系一路都系走嘅路线，摆明嘅，即系摆明走少少黄丝嘅路线啦， 少少咯，佢亦都唔系话完全倾向嘅，其实佢行得好精嘅。 近嚟有少少转翻正中立少少啦，系咪？即系中间偏黄啦，系啦，初咧就系纯偏黄咁制嘅，即系。尤其是佔領運動嗰個時期啦，跟住叫少少中間偏黃咁樣啦。而家我唔 judge 佢政治取態，但好興奮咧，係見到有呢一啲企業咧都收成正果，然後係即係收成正果咧，係大家除咗係認同佢嗰、那個揾錢能力之外咧，大家都要覺得喂佢咁樣係 work 嘅咁樣，咁先會去買佢股票噶嘛？咦，又好似佢而家超額認購幾千倍喎、 啊！知道八期有唔同嘅睇法， 八期即係我啦嚇，因為咧其實咧通常呢啲新股上市咧。佢好多时超额认购系事实嚟嘅，呢啲嘢系客观现实嚟嘅。但系咧好多时出现呢个情况咧，就系因为咧个庄有做嘢，即系佢帮佢上市个保荐人啊，或者帮佢上市嗰个大庄有做嘢。好多时咧，当然佢无忌可能真系受欢迎，但系好多时咧系有啲营造出嚟嘅现象嚟嘅。第一 marketing 啦， 系啦。第二都唔系 marketing， 即系直情系一啲财技方法嚟。第二就系讲紧话咧。這個無忌呢上市呢，嗱無忌我唔講我對無忌睇法先，我講呢件佢上市呢單嘢先。我會覺得無忌呢個上市呢，我頭先都同阿 Vin 同阿 MJ 嚟講，我會覺得係佢想賺埋咗一陣水。因為呢點解我會咁講呢，因為其實呢我之前睇一段新聞一月㗎啦，一月份一月三十號嘅新聞咁樣。咁呢就係話呢，其實無一百無即係無忌電視啦，佢嗰、個去到截到十一月底嗰、那个纯利咧按年倒退咗，八成半，系啊，八成即系几乎，其实咧佢咧去年咧其实赚咗500万到啫。 我系佢粉丝嚟噶，我就觉得佢去嗰一年咧，好似冇做嘢咁样噶。 其实佢有做嘢，不停帮啲品牌卖广告咯。 系咯，净系做嗰啲咯，即系以前无忌可能做100件事出嚟咧，佢过去嗰一年咧系变咗会得翻做翻10样咁样噶咋。即系 会唔会系嗱？我唔系无忌粉丝，不过我会有 at 佢个 channel 嘅。的而且确喺占中后啦，一年两年到啦，佢系突然间有一段时间弹。起得好犀利，基本上每一次开 Facebook， 可能短短碌嗰5分钟、10分钟，少少时间啦，临瞓前，即系都会经常出现到无忌嘅嘢啦，或者系 两次、三次、数次，不停有人分享嘅。但系随住可能喺2017年开始，就系正正阿坦白奇所讲嘅业绩大倒退啦，系开始慢慢感觉系消失紧嘅。 系， 即系 keep 佢其实我唔相信佢冇exposure 嘅，冇曝光嘅，佢应该系正常咁讲，佢一如以往咁都会有曝光嘅，只不过可能系 Facebook 到佢嘅。出現率啊，係唔知點解俾人投訴又好，或者點都好，係大幅度減少嘅。 一嚟咧，可能佢真係做少咗嘢，我覺得呢個都有嘅。其次咧，係我都認同啊。Facebook 可以做咗少少嗰啲咩啊，懶係嗰啲 user friendly 咧，為咗讀者嗰、那個流暢感啊，用嘅經驗啊，用戶體驗咧，佢做咗少少唔知乜嘢規則嚟嘅。以前咧，你 like 嘅 page 咧，可能你 like 10個 page， 你都會見到10個 page 嘅 post 嘅。咁而家咧，佢因為我哋自己都有演做。嘅專業啦，佢而家咧成日都叫你咧，嗱，如果你而家咧你有一萬個人 like 嘅，咁如果你想呢一萬個人咧有一千人睇到咧，你就要俾錢噶咯、嗯。如果唔係咧，就可能更加少人睇到噶咯。咁從而令到嗰啲本身做開專業嗰啲咁樣嘅版主啦，包括我哋在內嚇，其實嗰個信息咧係越嚟越難去到個用戶手上，除非你俾錢。 係啦，即係其實佢 Facebook 整個機制啊，即係整個好似 IMJ 頭先講，個機制係唔同咗。咁所以好多時咧，你根本上你唔抌錢落去咧，就基本上佢就唔會推你啲嘢啦。即係簡單啲咁樣講。咁咧，同埋另一邊雙咧，我想講多少少，即係我自己對一百毛嘅睇法。其實我覺得我一開頭我幾欣賞一百毛嘅，即係我覺得啊都幾搞笑啊佢啲嘢，咁都幾過癮啦咁樣。咁但係咧，我覺得佢後越嚟越應該咁講啦，係用翻同一個套路，即係佢我覺得佢嘅套路咧就係、是、可能一啲諷刺啊或者改編。即系恶搞啦，一啲歌流行曲或者电视咁样样，咁令到可能有啲人有共鸣，咁跟住就觉得好好笑。但系咧，我觉得佢呢个所谓模式咧，直到去佢揾到。跟住后屘就开头佢自己啲人玩嘅啫，后屘就开始有啲明星参与，啲人更加觉得有惊喜，咁就将佢呢个一百毛呢个热潮咧就推上高峰， 系 啦，咁跟住咧，但系当佢去揾到去到黎明啊、郑秀文呢啲级数嘅时候咧，其实我后屘佢已经系去咗个樽颈位啦，咁唔通佢揾不比特咧？唔会唔会噶嘛？ 都唔系嘅，即系如果譬如去到揾到，即系有咁嘅号召力或者有咁嘅影响力，有到黎明，有郑秀文，其实只要讲香港，你揾唔到一啲。其他更加好或者乜嘢，亦都佢冇再好好咁利用佢依个咁嘅网络去再有啲更深一层嘅发展。 因为咧，佢咧其实我个睇法咧就系、是、咧，其实佢啊郑秀文。佢依家啲嗰啲廣告，其中一個有鄭秀文噶嘛，其實佢依然喺 Facebook 度出現嘅， 有而我掉眼淚嘛。 但係個 share 率咧係已經冇，即完全唔係同當日不可同日而語嘅。 哦，咁當然啦 ，out 地咗啦嘛。咁咧呢啲黎明嘅鄭秀文呢啲咧，就通常都係廣告嚟嘅。咁佢而家呢個廣告模式咧，亦都係好多其他 channel 參考緊嘅模式，就係話咧即其實有好多電視電影都係靠廣告啫嘛。咁佢而家呢個 Facebook， 佢而家一百毛嘅玩法咧，佢其實算係創咗先河嘅，就係、是、用一个趣味短劇嘅形式，几分钟咁就好多系偏向趣味嘅，咁但系都有植入广告，而啲人睇广告系睇得开心，睇得舒服，愿意去睇呢个广告， 亦都愿意分享个广告。 系啦系啦系啦，咁呢样先系最劲嘅地方。咁但系呢一样嘅模式咧，之前我以为佢上唔到市噶，就俾人觉得咧因为佢呢个模式就亦都虽然佢创造出嚟，但系就唔系话好特别，人哋啲人随后咧亦都好容易去跟咁样。 冇错。 咁呢句嗱要纠正翻 MJ 啊，嗱上唔上到市唔同佢。呢个模式有关系嘅，应该同佢赚钱能力。 啲人怀疑佢赚 钱赚唔到钱，系啦，你讲。 因为我记得大概佢玩上市咧，差唔多接近玩一年咁滞噶。喺大概早一月嘅时间咧。以为佢系搞唔掂噶啦，即系阿林日希喺公开场都有讲话，都通常正常都搞唔掂噶啦，咁样系啦。咁但系竟然突然好惊喜地咧，系搞得掂。咁样啲人即系除咗系认同佢所有其他之前嘅嘢之外咧，咦，原嚟佢喺呢个模式之中咧，佢都有佢嘅优势嘅。即系就算而家譬如我哋而家好高 budget 啦，有人揾我哋做呢个广告都好啦。我哋去揾阿黎明啊、郑秀文去拍广告都好啦，佢哋愿意肯嘅话都好咧。我哋其实都冇拍得无忌咁好。咁呢个就系、是。即系而家佢能够上市，啲人认同佢仲有赚钱能力嘅其中一个原因啦。 不过你讲到赚钱能力咧，我就好 curious 啊，就系睇下白奇所讲嘅，就系2017年嗰个毛利倒退八成半啦。咁即系符合到呢个上市嘅嘢。 佢啱啱嗰条，啱啱佢用翻上年条数报，佢报道佢依然赚紧钱啊嘛。佢依然赚紧钱，但系 如果佢嗱，即系我头先点解会咁讲咧？如果佢可能去到一百年， 嗯， 佢嗰个业绩原来已经系冧翻晒，继续冧落去， 嗯， 佢系可能已经上唔到。 你哋会唔会买啊？喂， 唔会，绝对唔会， 唔会， 因为嗱，就系呢个咧，我纯粹系我用投资嘅角度去睇嘅啫。第一，其实佢呢个盈利嘅模式咧，其实证明系。好嚴重，呢一個要盈利咁樣嚴重倒退嘅公司咧，我係唔會買嘅。因為其實即係我依真金白銀嚟，我想講句，即係其實好多好好嘅，即係香港股票市場好多好好嘅公司，或者好多盈利模式更加好嘅，即係 keep 住賺錢甚至派息嘅公司有上市，我唔需要買一啲。 即系纯粹系因为有明星效应或者有啊觉得呢个品牌好，即系等于假设啊，我觉得曼联好，我会买曼联嘅波衫，会买曼联嘅 souvenir， 但我唔会买曼联嘅股票，因为知道曼联呢间公司系蚀紧钱。 咁就好啦，嗱，我咧就调翻转啦，我啊瞓身嘅， 系 即系唔系真系瞓身先？唔系我就系呢个， 瞓身买两股， 瞓喂我 瞓身咁 我好耐好耐冇买，即系唔知股票而家咧点样嘅玩法啊？但我一定我一定买，我起码即系譬如一个单位系一万咁样讲咧，我起码买两三个单位噶啦，即系咁样讲。我两个原因，一咧我就我睇好嘅一件事，即系咧而家咧大家都知道嘅一个世代嘅转变，好多嘢咧喺电视传统嘅平台就转去网络嘅平台，即系而家大家越嚟越少睇电视啦，就越嚟越睇电脑啦。大家卖广告嘅人，譬如你而家自己攞住唔知边个老细嘅钱，攞住边个 brand 嘅钱，攞住十亿。你以前咧可能十亿都摆落去报纸啊、杂志啊、电视啊、电影啊嗰啲度，你而家咧可能都会将两三亿或者越嚟越多嘅钱就放网络嗰度，咁所以好睇好咧，呢个网络嘅宣传嘅。其次啦，我就真系好希望吓，好希望呢啲类似无记电视呢一种嘅政治取态啦，我唔系话佢一定要系偏黄，但起码唔使特登一定要睇住某一个政治取态去做人。嘅藝員或者係一啲嘅企業、一啲嘅公司都可以揾到食，亦都係有人支持嘅，亦都係夠飯食嘅，亦都仲甚至係可以發達添。我希望呢啲公司可以繼續落去，所以我就算當蝕錢啊，五萬蚊，我就買落去 ，OK 啊。 嗱，但係 MJ 啊，但係 MJ 啊，你如果係支持佢，你應該係捐錢俾佢，買佢嘅書，投資落去佢嘅，譬如佢出嘅一啲禮品。 我仲買緊啊！ 而家唔係買佢股票，即係等於你買曼聯嘅股票。唔代表你系点样支持佢？你买埋股票应该用翻一个投资者。 唔系咁，佢多啲咁样嘅人去支持都好啊嘛。 地生我系揸住腾讯，其实我系唔支持腾讯嘅。 咁咪为有啲人赚钱嗰度买啦，有啲人就唔系赚钱嗰度买嘅。 同埋咧，其实咧，我因为时间有限啦，我想收翻头先我讲嘅说话。其实我未必完全买，因为呢只股票我会感觉咧，啱啱上市嘅时候咧系会爆一段嘅，跟住之后咧啲老千股系咁玩嘅，即系可能系啊，真系噶，认真，因为佢个庄系出晒名玩呢啲， 我都觉得系老千股嘅。 咁我呢啲支持者应该几时买啊？讲真， 你系支持者， 我 当 抽 应该当 抽唔到，当抽唔到。 嗱，我当你买嗱，通常呢啲股票玩法咧就系、是、咧，一开始 啦，有超额认购嘛， 即系一开始啱啱上市头一两日咧，我当佢一蚊先啦，可能会爆上三四蚊都唔出奇嘅。咁跟住咧，哇，跟住个个哇正，爆上三四蚊，个追售去追到七蚊咧，跟住爆到落去5.5嘅， 系好多。 跟住就一沉不起 嘅， 跟住。 咁我应该喺五毫子嘅时候买啦。 即系如果你系 五毫子嘅时候，佢已经一沉不起， 唔会 一日嘅 turnover 可能系零。即系冇人买啊！ 跟住随时话做假数，一俾人停埋牌， 唔会噶，唔可能啊！ 我会相信啊，即系抽离少少讲啊，网上媒体系重要嘅，不过今时今日太多啦，即系唔好讲话。一百毛啊，即係好似我哋而家譬如熟悉嘅，好似網上香港嘅一個叫 Stat 啊 ，STAK 咁 ，STARK 係啊 ，STARK 好多嘅依一類型嘅，因為幣公司同埋啲客户多公司其實投資好多依類型嘅廣告，唔貴嘅一百萬幾廿萬， 係啊，一百毛咧點解我會咁講咧？第一就係佢本身條數根本係唔靚，第二就係咧佢個業務啊。冇一个，第一佢冇一个垄断性，即系佢唔系腾讯咁啊！你大佬一定用 WeChat 噶嘛？佢冇一个垄断性，其实系同埋做佢嘅嘢门槛系极低，系啊，做佢呢个生意，咁所以 我哋有部 cam。 或者唔需要 cam 入 iPhone 都可以， 未必系我哋三个，但系即系仲有人会拍得出佢水准嘅嘢，即系唔系一件好困难嘅。 佢都有讲嘅，即系后来者咧嗰个入场门槛系低嘅、嗯，你讲得好啱啊！即系嗰啲求其一个电话、一个电视或者一对箍啦，系啦，经验可以做到好多嘢。咁但系佢哋就叫做经验累积耐啲啦，有啲粉丝啦，譬如起码短期内咧，佢做下啲 show 啊，嗰啲赚钱能力都系有嘅。咁啊冇嘅，即系百货百客吓，有人支持，有人唔支持，咁所有世界都系咁噶啦。 唔系呢样嘢咧，我反而咧，唔好意思，唔中意打断你。我最有兴趣就系咧，嗱，我真系上嚟买咗之后，跟住影个张图 cap 咗上 Facebook。你话分身，我睇你分到点，我就有兴趣先。 分身， 你唔知分身意思系瞓喺度揿个 keyboard。 我呢啲废青啊，瞓极都唔系好多嘅啫吓，唔会啲人养，但我一定会买。我可以应承大哥，我一定会买，我就 cap 嗰一幅我买咗嘅图出嚟。 一百毛一书， 唔系一百毛书包卖紧嘅， 系 认真咁讲啊，我系佢 fans 咁讲，本书咧个水准咧系跌紧嘅， 嗯， 系啊，我都真系好顶唔顺咁睇落去嘅啫。 其实会唔会唔系跌紧，只不过系冇进步， 即系或者佢啲嘢重复， 或者系咯，即系我作为一个即系一个 fans 咁样嘅啫、嗯，即系我睇落去已经唔系话好吸引到我。有时一本我以前一本咧系抡晒佢嘅，而家系去到二百几期好似，即系以前咧，譬如话一本由头到尾我系每一节照睇晒佢嘅，而家咧可能系即系好快咁睇，甚至系睇唔晒，咁系去到六七成咁样睇。 啊，唔知唔觉出到二百几期风云咁啊， 二百几期噶啦， 系周刊嚟噶嘛？ 周刊，我而家俾自己个底线就三百期，如果三百期之内。佢都系咁咧，我就唔玩嘅。不过佢 而家你到时系佢嘅投资者嚟嘅喎， 冇咗问题啊！佢而家搵钱嘅唔系杂志啊嘛，佢系即系嗰个网络电视啊嗰样嘢啊嘛。 其实佢网上面嘅，其实我个人认为吓，其实都退步紧。 都 佢无论佢嘅质素同埋个 noise 都 系，但我希望咧系佢因为呢一年佢要搞上市，佢话好多嘢佢都冇好放心，或者冇咁多资源去做。咁希望佢真系上咗市之后啦，有多钱啦，你无论点样老千股都好，都起码多一笔资金出嚟。咁系多钱做嘢嘅， 但老千股咧系呃一啲小股民去按金钱， 然后希望佢真系我愿意相信下佢真系有用心地去做佢哋本身应该做嗰啲嘢，嗰啲 show 啊，嗰啲娱乐之余咧又不乏嗰个广告啊咁样，咁希望佢有好嘅结果啦，因为我都真系会成为佢哋嘅股东。之一噶嘛， 咁百期咧， 好啦，虽然腾讯早嘅大跌，但我哋腾讯嘅信心系大好多。 咁我哋今节节目时间差唔多，下一节翻嚟仲同大家倾下， 拜拜。 拜拜。